ChinesePod Fix. First, the vocab. So. 这么 Tall. 高 Correct. 对 To have. 有 How tall? 多高 Meter. 米 Let's try that faster. Meter. 米 To have. 有 Tall. 高 To have. 有 How tall? 多高 To have. 有 So. 这么 Correct. 对 How tall? 多高 So. 这么 Meter. 米 How tall? 多高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. 这么 This is so big. 这个这么大 高 He is not tall. 他不高 有 He is 1.8 meters tall. 他有1米8 多高 How tall is he? 他有多高 米 She is 1.7 meters tall. 她有1米7 这么 This is so big. 这个这么大 高 He is not tall. 她不高